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北京振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振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 月，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夫妻， 夫妻， 至亲， 至亲， 至疏， 至疏， 幸福， 幸福， 上下求， 上下求索，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 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唐婚》，作者蒋离子，演播燕姬轩、艾宝良。 还能相遇一切就像梦一样，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华尔兹的舞曲再次响起了，麦克走到了周宁静的跟前，现身做了个邀请的姿势。 周宁静看了麦克一眼，又看了看百成，头不回地走了。百成笑着对麦克说：呵呵，还不快去。 去哪儿啊？ 找他呀。 麦克也笑却不说话，也没往前走，只是站在原地。 百成说：麦克，人生短暂，遇到喜欢的并不容易，遇到了就要去争取。 是吧？我倒不这么想。 哦，愿听高见。 喜欢未必要得到，这句话顺便送给百成女士。 谢了。我原以为咱们俩期盼的是同一件事呢。 我只期盼他幸福。如果别人给不了他幸福，我可以给他，但是如果他并不需要我，我也绝不会纠缠。 嗯，很高尚，也很让人佩服。我本以为麦克你是走肾多过走心，看来恰恰相反。 要是你也走心，就该适时地退出来。 很遗憾，我认为他给不了那个人幸福，而我可以。百成说完拿了杯酒袅袅而去。 入冬以来，卯城的早晚的温差就变大了。白天还穿着衬衣的陆泽熙，到了夜里也是扛不住外面风大，披上了一件皮衣才出的门。 但这是打算去机场，确切地说是从林子轩去机场。他这位前女友因为工作上的原因要去上海发展了，而他的这位前女友只通知他到机场送行，具体去上海做什么他是三缄其口的。 两人一见面，林子轩还是和以前一样穿着一件玫粉色的大衣，头上还戴了个白色贝雷帽，还是那张充盈着胶原蛋白的脸，还是那个娇小却丰满的身姿。此刻林子轩的下巴高高的昂起，看似桀骜，眼里却自有几分温柔。 陆泽熙到底在心里还是有些不放心的，哎，怎么想起去上海了？ 不是说了吗，为了工作。 你总得告诉我你去的是什么公司吧？ 干嘛？咱们俩早就分手了，你管我呢？ 手是分了，但还是朋友，对不对啊？你看你年轻漂亮，对你这种姑娘来说，外面世界的诱惑是很大的，你就不怕你上当受骗吗？ 林子轩抿嘴笑了。 肯定不是去工作的，别告诉我你交了个新男朋友吧？那个男人就在上海，我告诉你，你不能上赶着去，他至少得来接你吧。你说你万一要是碰到一个渣男的话。 还能有你渣？ 可你说的。 林子轩正色道，好了好了，告诉你吧，我考了个注会，去的是正经公司。 注会？哪个注会啊？ 还有哪个注会啊？注册会计师呗。 不是吧？ 除了年轻漂亮，我就不能聪明，我就不能能干了？ 不，这也太出乎意料了。子轩，你可以啊。 哼，我本来就挺棒的，倒是你一直拿我当小女生，觉得我胸大无脑。哼，你觉得我好糊弄？ 冤枉啊，我可真没有糊弄过你啊。是我这个人是混蛋，可你认识我的时候就知道我是个混蛋呢。子轩，看到你这样我是又惭愧又高兴啊。惭愧我以前没能好好的了解你，不知道你是这么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姑娘，不但有胸还有脑，考个注会跟玩似的，我真的特别的佩服你。高兴的是你有了更好的发展，上海好啊，实力扬长是吧，机会也多，优秀的异性也多啊，好好干，争取做到干得好又嫁得好。 我当然知道你陆泽熙是个大混蛋，可是这女人呐，都是一样的，不老想着改变男人，让男人为自己改变吗？可惜啊，我呢改变不了你，而且我表姐说了，说你要是改变了那就不是你了，那个时候我呢也就未必喜欢你了。 你表姐 啊？王翠呀。 啊，哈哈，说了半天你给我介绍的心理医生是你表姐呀？ 对呀。怎么样，我表姐特别牛吧？哎，要不是我表姐有些问题呢，我可能这辈子我都想不明白。 那你干嘛不早点告诉我呀？ 你也没问我呀。 故意的，你绝对是故意的。 实话跟你说吧，我爸妈一直不放心我，特别是我和你住在一起的那段时间，是我爸妈委托我表姐，怎么说的来着，委托我表姐来处理咱们俩的事的。 哇，用心良苦啊。 后来我表姐说你不适合我 啊。我这是不是可以去告他呀？啊，告他什么滥用职权什么的？不对不对， 我告他非法行医，也不对，不是，总之他不能这么对我，是不是？哎，以给我看病的名义来考量我，然后又把考量的结果回馈给你。 那你要是不满意这个结果，我可以不走吗？我要留下来亲自考量你好了。 哎，别了吧，别。 看把你吓的，我这不是开玩笑吗？ 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呀？其实你什么都不知道。老陆，好好的吧，好好生活，好好治病。 我没病。 你这儿。林子轩戳了戳陆泽熙的胸口，你这儿出了问题。 会好的。 嗯，会好的。还有啊，你别老觉得自己是个混蛋。是，有的时候你这个人真的挺招人烦的，可是你心眼好，真的，我没骗你。 也许吧。 你将来会遇到一个非常非常适合你的，然后你们也非常非常相爱的姑娘的。 谢你吉言。 那我走了，该登机了。 哟，是该登机了。陆泽熙看了看表。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你别闹了，来，抱一个呗。说完，林子轩张开双臂。 陆泽熙顿了顿，上前抱住了他。好好的啊，混得好不好的都跟我说一声啊，要是在上海不开心了，咱就再回来啊。 你也好好的，老陆。林子轩松开了陆泽熙，头也不回地走向安检。 直到他消失在陆泽熙的视线里，陆泽熙才慢慢地转过了身。 一个戴墨镜的女人站在陆泽熙的跟前。哟，老陆，还怪长情的啊。 哟，默默。默默，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默默摘下了墨镜，一笑说，这不是刚下飞机吗？瞎秀什么恩爱呀，害我一下来就遭受了暴击。 不是，你在这儿站了半天了。 对呀，不忍心打扰你们呗。 不是你想的那样，子轩要去上海工作了，我送送他。 啊， 不是，我已经跟他分手了。 哦， 真的分手了。 哎呀，这事儿我知道了。你这有什么好强调的呀，分就分呗。 我不是怕你误会吗？ 我误会你怎么了？没误会你又怎么了？你这个人真欠。 哎，你伤好了吧？把手给我看看。陆泽熙拉过了默默的手。 默默甩开了他。哎呀，早好了。老陆，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变得贱兮兮的呀？ 贱吗？我一直这样啊。 对了，那个傅丽丽抓着了吗？ 没呢。哎， 那周冲呢？ 哎呀，躺在医院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我们大伙儿啊，给他凑了点钱，别的忙呢我们也帮不上。不过周冲他老婆倒是个重情义的人，一边照顾他呢，一边还给他扛着那笔债务。不过呀，也快扛不住了，东家乐那块地啊，很快就该给银行了。 那你什么时候带我去看看他们呀？ 哟，难得你有这份心呢。行，我一定陪你去。 先回西亚吧。过来呀，傻站着干什么？难道你不愿意帮我推行李啊？ 回什么西亚呀？走，回家，我给你接风洗尘。鲁泽西赶紧拉过了行李车。你说你回来干嘛不告诉我呀？我好来接呀。 我呀，我就是想给你一个惊吓。 默默说着就往外走，鲁泽熙赶紧跟了上去。哎，默默，这次回来了就不走了吧？ 看情况吧。 什么叫看情况啊？我跟你说啊，这段时间西亚的效益可不怎么样啊，没你不行。 是吗？ 当然了。 默默只是笑了笑，没再吭声。陆泽西的公寓内，为了欢迎默默，临时搞了个聚会，住对面的毛俊和胡古月也过来了。胡古月和默默还是第一次见面，没想到两个平时都算是高冷的女人，一碰面还挺聊得来。默默看着胡古月隆起的大肚子，问这问那的，母性大爆发，嚷嚷着要当孩子干妈。 毛俊打趣说，不太合适吧，这老陆可是我孩子的干爸了，你这又跑出来个干妈，这你们俩。陆泽西踢了毛俊一脚。 胡古月说，别乱开玩笑了，哎，默默可是个好姑娘。 不是，你这什么意思啊？毛俊说，合着我们老陆配不上默默？ 我看悬。默默哈哈大笑起来，这还是陆泽西头一回看到默默这么笑。 陆泽西挠着头说，得，你要真想做这干妈呀，大不了我这干爸不当了呗。 默默说，嗯，算你还有自知之明。 明航拍了拍陆泽西的肩膀，表示着安慰。陆泽西看了一眼还在餐桌上的老八和方志远，这两个人正搂在一起，哥哥弟弟的叫都已经烂醉了。 默默问道，哎，他们这怎么了？ 陆泽西说，老爸呀想跟海丽复婚啊，连这个求婚的戒指都准备好了，结果呢，人家海丽根本不领情。海丽生日之后啊，嘿，他就变成这样了，闷闷的，也不爱说话了，每天除了上下班就跟个尸体似的。还有志远，宁静要跟他离婚，他不同意。听说宁静要去法院诉讼离婚了，他手里呢有志远那个什么的什么悔过书，还有什么录音什么的。嘿，要真的走诉讼，这婚八成啊，嘿，就真是要离了。陆子琪说到这儿，叹了口气说：“哎，都是苦命人。” 你说那么多那什么那什么那什么到底是什么呀？你把话说利索了。 陆泽西压低了声音说，就是出轨的证据。 出轨就出轨呗，有本事都出轨，还不让人说呀。默默总是这样毒舌，胡古月不禁捂嘴笑。 小声点儿。陆泽西瞪了默默一眼。 小什么声啊，这不都是自己作的，能怪谁呀？ 嘿，话不能这么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再说了一辈子那么长，总有一时糊涂。嗯， 行了行行行，你们男人呢就是爱找借口。 哎，什么你们男人呢，我跟他们可不一样啊。 老陆，我看你啊，你连他们都不如呢。默默说完，端了杯茶朝阳台走去。 陆泽西顿了顿，拿了些水果跟了过去。 陆泽西的公寓阳台上，默默一手扶在栏杆上，另一只手拿着茶杯，看着夜色里的卯城。 陆泽西站在了默默的身后，默默穿着薄薄的贴身毛衣裙，裙子勾勒出她姣好的曲线。默默和一脸魅惑的潘瑜不一样，和一脸青春的林子轩也不一样，她有着麦色皮肤和紧实的腹肌，果敢毒舌，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她不失为一个有趣的灵魂。是的，那个晚上她切切实实地拥有过这具身体和这个灵魂。陆泽西问，吃点水果吗？ 默默缓缓回头，没有说话，只是睁着墨黑色的眼珠看着陆泽熙。茶杯里水气氤氲，默默的脸也因此而蒙上了一层雾，整个人看着不太真实。 陆泽熙很想伸手抱抱他，可他找不到任何合适的借口。 默默忽然问道，哎，陆泽熙，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卯城吗？ 陆泽熙摇了摇头。 你看啊，从这个角度看他，像不像一座海市蜃楼？默默回转头看向远处。 陆泽熙放下了水果，附上了冰冷的栏杆，和默默并肩而立。远方目击之处，卯江把城市分成了两半，无数高楼林立在江边，星光、灯光、水光连成了片，像是晕染开的油画。这么看起来还有几分梵高的星空的调调呢。陆德熙说，是啊，很多年前，嘿，那片还是农田呢。 是啊，很多年前你还是个非法行医的小医生呢。 都过去了。 人真的能够忘掉过去吗？你说。 陆泽熙没有说话，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人只能和过去共生吧，就像这座城市，它也在和它的过去共生。 默默，你这段时间没少看书吧？ 怎么了？ 看的哲学书。 别闹了，我只是有些感慨罢了。 别感慨了，既然回来了，咱们俩呀就一起把这个西亚给做好做强。 老陆，我这次回来。默默说到这儿摇了摇嘴唇，神情看起来倒像个懵懂的少女，带了那么一丝小委屈。老陆，老齐没跟你说过？ 嗯，说什么？ 我要订婚了。 陆泽熙一下愣住了。 订婚以后我会跟他去加拿大，西亚这边就交给你了，我也不会撤资的。我 跟谁？你他妈跟谁要去加拿大？ 当然是我的未婚夫啊。 未婚夫？默默，这才几天呢，你了解对方吗就订婚？你还跟人远渡重洋你啊？ 我怎么了？我只希望过一些安稳的生活。你不知道，我已经受够了颠沛流离。小时候我妈带着我，为了掩人耳目，为了保全老妻的所谓名声，每个月我们都要搬家。我想有一个自己的家。 是，你想结婚，你想有个家，这都没错。可你至少得了解这个人，了解你这个结婚的对象吧。 人家家教很好，为人也很稳重。 你爱他吗？嗯。 默默沉默着。 不爱他，那至少得喜欢吧。 默默还是沉默着。 连喜欢都没有？ 只是不反感。 沉默呀沉默，你傻呀，为了所谓的安稳你就把这辈子幸福都搭进去吗？你知道爱情是什么吗？爱情是心动，心动，心动，你懂吗？心跳加速，血脉喷张，恨不得恨不得每时每刻都紧紧地抱住他，恨不得 心跳加速。是这样吗？是吗？默默凑近了陆泽熙，伸出自己的手轻轻地附在陆泽熙的胸口。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我刚发芽。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唐婚》。 我记得， 我快忘了。 Ooh.

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他滴了掉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非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此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伴耳边。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凄凉，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夫妻， 夫妻， 至亲， 至亲， 至叔， 至叔， 幸福， 幸福， 上下求， 上下求索，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 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唐婚》，作者蒋离子，演播燕姬轩、艾宝良。 还能相遇一切就像梦一样，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默默凑近陆泽熙，伸出自己的手，轻轻地附在陆泽熙的胸口。你说心跳加速是这样吗？是吗？ 默默，陆泽熙别过了头。默默， 我问你，是这样吗？告诉我，你喜欢我，你在意我，你为我而心动，有那么难吗？陆泽熙，你为什么不告诉我？陆泽熙扒了开默默的手，默默却一使劲儿，反而抓住了陆泽熙的手，把手放到了自己的胸口。他和陆泽熙一样，心脏在剧烈跳动着。 默默，我知道我自己是谁，我更知道我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 默默一推陆泽熙，既然这样，你管我跟谁订婚呢？ 这是两码事。陆泽熙平复着呼吸，刚才那一切差不多是一次告白了。他们俩对彼此的告白，深藏已久的告白。 也好，反正我这次回来，本来就没打算留下。 什么？我们俩，和你跟他这是两码事。你不能因为我们之间没有结果就胡乱找个人对付一辈子。 你怎么知道我和你没有结果？ 这些年我他妈跟谁有过结果呢？ 结果有那么重要吗？那我问你，什么是结果？结婚？像方志远、周宁静，本来他们多恩爱，现在不一样闹离婚吗？ 既然你知道这一点，对婚姻就更应该慎重了。默默，结婚不是闹着玩儿，婚姻跟你想象中的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默默似乎根本不在意这些，只是说着，老陆，我们都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对不对？你看看周冲，好好的一个人，说跳楼就跳楼了，说变成植物人就变成植物人了。我们能够把握的只有今天。 默默， 我已经过了不考虑明天的年纪了。就算我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你考虑啊。是，我承认，我喜欢你，我很喜欢你。那种感觉，我和潘玉离婚之后就再没有用过。我甚至喜欢这种感觉，喜欢这种远远地看着你，只跟你做朋友的感觉。 可是我不喜欢。我总能记得第一次看到你，你还是一个整形黑诊所的医生。 什么？ 是的，我早就见过你了。是你不再记得了，看到你第一眼我就觉得我喜欢上你了，一见钟情。很可笑也很可悲的一见钟情。我害怕担心没有安全感，我想靠近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你出事了，是我让老齐捞你出来的，是我一定要你参与西亚的项目的。我当时也和你想的一样，远远看着就好了。可是这一次我不想再这么下去了，明天又怎么样？没有安全感又怎么样？就算下一秒我们就要分开那又怎么样？说到这儿，默默一把抱住了陆泽熙。我他妈不在乎。 默默，陆泽熙有些哽咽了。你要订婚了？ 抱着我。 你要订婚了？ 别说话，抱着我。 陆泽熙抱住了默默。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默默紧紧地贴在陆泽熙的身上。订婚的事儿是我骗你的。 你？陆泽熙苦笑起来。我看你也病得不轻。 默默一下子松开了陆泽熙，踹了他一脚。 陆泽熙疼得嗷嗷直叫。有你这样的吗？前一秒钟还温柔的像只小羊羔，冷不丁就咬我一口。 你不是贱吗你？默默似笑非笑的。 陆泽熙一手大力地揽过了默默，一手拖住了他的腰，凑过了脑袋，附上了他的唇。 毛俊和胡古月正准备到阳台透气，两个人看到这一幕赶紧转回身。胡古月皱了皱眉头。哎，这两个人什么情况啊？ 什么情况啊？你看着这情况呗。 前面不是还针锋相对吗？水深火热的吗？ 你懂什么呀？他们这俩呀，叫做相爱相杀。哎，别说，要是他们最后真能成了，老陆这前面三十几年就算没白吃苦头。 陆泽熙啊，他一个花大少他还吃苦头？ 你了解老陆吗？你就瞎评价。 胡古月白了毛俊一眼。 明航疑惑地说，哟，怎么了这是啊？毛俊坏笑着说，老陆跟默默他们在外边撒狗粮呢。哎，兄弟们兄弟们，走吧走吧，咱们挪那地方啊。哎，到对面我们家坐会儿，别坏了老陆的好事儿。明航往阳台上看了一眼，陆泽熙和默默正如胶似漆，那叫一个忘我。明航喃喃地说，咱们几个总算还能有点好事，是不是？说完就去餐厅那边叫方志远和老八说，哎，哥几个哥几个，醒醒醒醒，咱们去毛俊家坐会儿。方志远和老八两个人搂在一起正叽里咕噜地说个没完。方志远拍着桌子说，他把家里的钱全都给了傅丽丽，我怨过他吗？啊，没有，我没有。我创业他不支持，我怨过他吗？没有，没有。我现在跟百成已经没有关系了，以后也不会有关系了，他为什么就不能够原谅我呢？嗯，女人这种动物啊，我跟你说，咱一辈子都搞不明白啊。 我八有根也是个男人，为了求他复婚，我什么事没干啊？是吧？我送车他不要，我写保证书他不理，我给他过生日他居然他……老八也拍起了桌子。明航走了过去说：“哎，行，点儿都少喝点啊。”老八一甩手打到了明航的身上：“不用你管。”老八，你是怎么了你啊？哎，大丈夫何患无妻啊，万要真碰不到合适的，大不了咱就单着呗。大丈夫何患无妻，何患无妻，好一句大丈夫何患无妻，那也不能夺人之妻。毛俊走过去说：“行了啊，走，去我那儿。哎，让月月给你们俩弄点醒酒汤喝。” 胡果月瞥了一眼醉醺醺的方志远和老八，面露鄙夷。他和默默的观点是一致的，这两个男人混成这样，纯属活该。 老八拉过了明航说：“你给我把话说清楚了。”明航小声地劝着老八说：“什么话？有什么的过去再说，行吗？你干什么要夺人之妻啊？谁呀？我怎么了？前妻儿妻，海丽是我的前妻，你不能你，嗯。”老八的话还没有说完，哦的一下就吐了出来。 毛俊把老八和方志远安顿到自己家，方志远还好，倒头就睡。老八呢，吐完了还叽里咕噜的说着一堆谁也听不明白的话。胡古月最是厌恶喝酒，捏着鼻子回房，客厅里只剩下四个男人。 毛俊拍了拍明航的肩说：“刚才老八说什么？你和海丽？不会吧？”明航愣了一下，那都是他的碎话，能听吗？见明航这么说，毛俊也不好多问，就只说：“你明儿还上班呢，先回去吧。” 可是他们俩呢？ 这俩人晚上就住我这儿了啊，我这还有两间客房呢，怕什么呀？ 哎，你也是，就你跟月月俩人住，还租这么一个大公寓。 你懂什么呀？生活越是苦逼，就越不能在吃住上委屈自己。什么破理论呢？明航说着走到了门边。 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明航刚刚走到公寓楼下，就接到了欧一美的电话。欧一美的声音听起来有些低落，说自己在酒吧。又是酒吧？明航不禁眉头一皱。只听不知道谁冲欧一美的手机吼了一嗓子：“ 哎，你是他弟弟啊，赶紧过来，你姐喝高了。”“ 你们这在哪儿啊？”对方报了个酒吧的名字，便匆匆地挂断了电话。欧一美进来的情绪一直不太好，这个明航和他公司的员工全都看出来了，对他们也就算了，可他最近连客户都怼，是定时炸弹哦，不定时的炸弹般的存在。虽说他和明航总是姐弟相称，对他也是十分的信任，但他的私事呢，明航也不便过问，怕越了界。明航到了酒吧，见欧一美趴在酒吧台上直冲他笑，有服务生过来指了指满地的碎酒瓶碎杯子，不用说呀，肯定是欧一美惹的事。酒吧老板见明航是谦谦君子，只让该赔钱赔钱，该道歉道歉，也没有多为难他。如此，明航才把欧一美带出了酒吧，送她回了家。幸好有住家的保姆带着欧一美去洗漱，等欧一美睡下了，明航要走，保姆却拉住了他：“ 明航，我知道你和一美是要好的。”“ 哎，你可别误会， 什么要好的呀？这让别人听见会怎么想啊？ 嗨，我还不知道你吗？出入这间屋子的小伙子来来去去的，就你是好人。一美跟我说过多少次了，说只把你当弟弟。至于那些和一美不清不楚的，虽然一美面上糊涂，但他心里拎得清。那些人呐，没有一个是真的对他好的。 这个保姆姓张，平时大家都唤他张姐。欧一美家中的大小事务，一般都由张姐和张姐的丈夫打点。敏航坐下说：“张姐，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呀？” 哎，一美呀，要离婚了。这事儿啊，我想来想去，也不知道跟谁商量。说起来吧，我和我家老头子不算一美的家人，他呢，父母早逝，也没个兄弟姐妹。如今一美的老公又这样绝情，身边可就真的没有靠得上的了。 离婚？之前不都好好的吗？怎么突然要离婚了？ 之前那样，她和她男人各玩各的，你觉得那叫好好的？ 各玩各的，这句话从60多岁的张姐嘴里说出来，有种说不出来的好笑。明航忍住了笑说：“你赶紧说，他们到底怎么了？” 啊，是一美的男人提的离婚，还不是外面那些女人惹的事儿。这一次吧，也不知道他男人搭上谁了，好像对方不是什么省油的灯，硬是怀上孩子了，逼着他离婚。那个女的年轻漂亮又有手段，一美这人是看着厉害，可不是人家的对手。 一美姐跟她老公不是有协议吗？ 那份协议那能上台面吗？要是打起官司来，那不得丢死人呐。 是啊，各玩各的这种事还真是上不了台面，他们的协议有没有法律效应还另说。明航说：“张姐，一美姐最近情绪不好，就是为这个事啊。” 那还能有什么呀，我都愁死了。你呀，劝劝他吧，早离早好。真的，这男人的心一旦不在了，那女人做什么都是错。 张姐，你懂得还挺多。 嗨，我也是女人呢。 那怎么说一美姐不想离婚？ 嗨，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就那种男人有跟没有那不是一样吗？常年不着家，就逢年过节见上那么一面。 行，你也别急，回头我问问他。 明航，你可别说是我说的，那一美会说我多嘴的。 嗯，我知道了。那你好好照顾我姐。哎呦，这么晚了，我可真得走了。 这边，明航离开欧一美家，陆泽熙和默默却正缠绵。久违的两个人相互告了白，各种滋味岂能言表，只是紧紧相拥。其实从上次分别，默默已经感觉到陆泽熙对自己有意。默默回到卯城只是想赌一把，许是周冲跳楼的事让默默觉出人生本无常，大概自己期盼的所谓现世安稳本就是一种奢望，还不如珍惜当下，学着尊重自己的内心。默默不愿再隐忍，也不愿意再隐藏，想和陆泽熙好好的谈一场恋爱，哪怕没有结果。 陆泽熙抚摸着默默的肩膀说：“咱俩的事儿，我会找个机会告诉老齐的。” 这是我们的事儿，和他有什么关系？ 他毕竟是你的父亲啊。 别，我可从来没有管他叫个爹。 血缘关系在这儿，这点你改不了。 你要说就说呗，我无所谓，反正等老齐跳脚急眼，你来收场啊。 你未嫁我未娶，他有什么不同意的？顶多就是我这人有点不靠谱呗。 呀，你也知道自己不靠谱， 我以后慢慢改呗。 改什么呀，我就喜欢你这样，真的。默默说完亲了陆泽熙一口。 陆泽熙搂紧了默默，此刻默默真的像极了一只温柔的小兔子。两个人相视着，再次吻到了一起。这种沸腾和激昂的感觉，陆泽熙很久没有体会过了。上一次还是潘瑜和田凯婚礼前夜，他和潘瑜在那家酒店。默默的身体变得轻软，但他的热情不输陆泽熙，一个翻身压在了他的身上。偌大的卧室只是一片春光旖旎， 晨光照在大床上，欧一美搓揉着双眼，懒洋洋地掀开了被子。哎呀，张姐，张姐，张姐推门而入。昨天晚上我是怎么回事啊，张姐？欧一美当然知道自己喝多了，昨天晚上他就是去买醉的嘛，只是他一喝多就容易断片儿，实在想不起来后面的事儿了。其实呢，想起来也害怕，害怕一觉醒来家里突然冒出个陌生男人。虽然离谱，但是欧一美也有自己的底线，陌生男人那可不行，酒后犯浑也不行。明航送你回来的。 说话间外面传来了明航的声音。姐，你起了吗？ 欧一美小声地问张姐。啊，张姐，他留在这儿过夜了？啊，没有，昨天晚上人家回去了，今天一大早又来了。你不是喜欢吃葱油饼吗？他特意去南城那家铺子给你买的，刚送过来。巧了，我现磨了豆浆，你赶紧起来吃了。欧一美洗漱之后换上轻便的家居服，这才走到餐厅。 听众朋友，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唐婚》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燕姬轩、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 7.6